但家长的想法往往并不简单，并不只是满足于孩子开心，而可能是根据家长的喜好要求孩子跟学习好的孩子做朋友，向朋友学习，取长补短等等。这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时不能够单纯的享受友谊和交往的快乐，可能会让孩子产生很多的矛盾和困惑。近年来，随着青少年近视率的逐步升高，近视防控成为了热点的社会话题。一些厂家研究机构试图通过研究近视的发病机理找到康复的手段，但是到目前为止，医学界还没有证实有效治疗近视的手段。市场监管总局也强调，近视不能治愈。目前市面上确实存在一些商家号称自己的技术或仪器可以治疗近视，也许初衷是好的，但是效果尚待考证。政府部门在这个时间点上发文监管恰合时宜。国家卫健委官方网站你问我答栏目也曾经对此明确回复，真性近视是不能够通过仪器训练等方式恢复的，仪器训练使视力提高的原因可能只是心理物理的反应变化，或者仅仅通过训练提高裸眼视力，屈光度数并没有改变，也无法阻止近视度数的迅速发展。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绿野仙踪，故事讲述的是黑女巫兰德维尔控制了整个奥兹国，百姓民不聊生，白女巫格林达运用魔法将小女儿陶乐斯带到了奥兹国，因为她相信预言里说的那样，只有那个叫陶乐斯的小女孩能够拯救奥兹国。黑女巫兰德维尔施展魔咒，让奥兹国的人失去了智慧、真心和勇气。陶乐斯按照预言所说，历经千辛万苦，帮助稻草人找到了智慧，帮助铁皮人找到了真心，帮助狮子找到了勇气，而这一切最终汇聚成了团结的力量。在众人的努力之下，陶乐斯带领着他的朋友打败了黑女巫兰德维尔，成功解救了奥兹国。大型童话剧《绿野仙踪》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15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故事讲述的是爱丽丝追赶着一只穿着西装会说话的白兔，却不慎掉进了兔子洞，由此坠入了神奇的仙境。在仙境当中误闯了疯帽子、妙妙猫和兔子先生的聚会，得知这里原来是一片无忧无虑的乐土。然而红桃皇后的到来打破了这一切，红桃皇后阴险毒辣，率领她的扑克兵砍掉了森林并四处奴役小动物，不久便建立了扑克王国。为了能够打败红桃皇后，重建仙境乐土，爱丽丝逐渐明白了自己肩负的使命，在探险的同时不断认识自我，提高自我，终于成为了挽救仙境的小勇士。猛然惊醒，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梦。大型童话剧《爱丽丝梦游仙境》演出时间是2022年1月9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前不久，中国文联召开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文联工作报告中写道，全国文艺工作者以艺战艺，创作推出一大批抗疫主题优秀文艺作品，剧目、朗诵、主题视频8000多部。与会代表瞿贤和说，这是第一次在工作报告中出现朗诵两字，是往届从来没有的，朗诵艺术得到了肯定，终于有了一席之地。学习朗诵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演讲演播能力，学习朗诵还对提高我们的沟通能力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尤其是从小学习朗诵，孩子的表达力和沟通能力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蔡艺术团团长曹宏宇。好，欢迎回到成长日记，各位好，我是于浩。今天呢，为各位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市教育学会朗诵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曹蔡艺术团团长曹宏宇老师。曹老师您好。 哎，你好于浩啊，听众朋友们好。 哎，在导语当中我们提到了这个中国文联工作报告当中第一次提到朗诵，看得出来朗诵这种艺术的地位得到了提升。那首先您怎么去看朗诵在这么多门艺术门类当中的位置？ 我觉得呀，其实朗诵呢应该说是一个这个门槛不是很高啊，但是学习也不是很简单这么一个艺术门类。 嗯， 它就是大家可能说很多的爱好者都喜欢朗诵，但是你真的要想朗诵的好，朗诵的动人啊，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 但是 呢在普及上啊，他还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生命力的，因为他比较接地气。 这种艺术门类哈，就是第一次在文联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这个确实，因为我是从业人员，我大学学播音主持，然后也有朗诵文艺作品演播的一部分内容，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说之前朗诵可能在一些报告当中提到并不多，是吧？ 对，我觉得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呢？跟这两年的这个朗诵这门艺术啊蓬勃的兴起是有关系的，特别是在咱们的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个过程中，因为主要是通过线上的嘛这样一个方式来传递很多正能量的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朗诵确实起到了比较大的作用。 对，那朗诵呢其实是一个老少咸宜的作用，有的时候呢它有点像合唱团这种形式，它可以合诵也可以独诵，甚至呢几个人的小合诵，这种情况都比较多，包括在一些社区活动当中，我们看到其实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一个大众的甚至是娱乐项目，它一个文化活动。我们今天呢想提到的一个专门的领域就是少年儿童的朗诵。就是少年儿童要是学习朗诵的话，他能得到什么？ 少年儿童要学习朗诵啊，首先呢就是朗诵的特点，它是一个语言表达的为主的这样一门艺术。首先就是它会这对自己的语言的成长啊，表达能力的成长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朗诵嘛，就需要深入的理解作品， 对， 所以它对这个文学作品的阅读能力、理解能力啊，一定会相应的得到提高啊。你要想朗诵好，必须深入理解，去体会那个作品字里行间的意思和情感。所以就要求对阅读理解能力会要求比较高一点。 对， 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通过我们接触的这些作品当然我们推荐大家去这个朗诵这些正能量的对孩子们有益处的这样的作品，通过作品的理解，同时呢其实也是对孩子们的心灵的一种滋养。他会从中学到很多，比如像这个通过理解作品里边的人物知道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是吧，去理解那些感恩呀要善良这些情感，爱国热爱自然这些情感。 这是朗诵能够给小朋友其实最直接的，刚才说到了和他的语文直接相关。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当众的表达，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以前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咱们中国的传统上嘛，讲究君子要讷于言敏于行，所以传统的君子好像不太爱说话，是吧？那通过朗诵呢就可以练得大家当众表达会这个能力比较强一点。 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嘛，处在一个高速发展、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大家都希望效率提升。那么语和言，我们如果分开解读的话，语就是说话，言或者说我们把它写出来哈，文字形式的，肯定是这个说话要效率更快一点。我们经常有一个场景，各位可以想一想，在微信当中有的时候打字不明白了，就说咱打一电话吧，再不明白了就是见面聊吧。 对，其实好多比如我们像微信写出来的文字，它有的时候你很难表达语气，有的时候我们写出来文字就会引起误会，你这句话你到底怎么跟我说这句话呀，就会不一样的感觉。 是，所以说当众表达应该是当代的中国的少年儿童们需要尽快掌握的一门本领，那么通过朗诵是一个进入这个或者说掌握这个本领的一个出发点。 对啊，也是我们可以说最开始练习，比如说我们小同学比如上来就要求他演讲或者是辩论， 那不现实， 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对， 啊，因为它需要这种逻辑思维的一些东西。那么最开始最直接的练习我觉得就是朗诵。 它相对来说门槛低，虽然呢好像大众都能参与，但是想把它完成的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对，它一旦把它当做一个表演艺术， 那 它肯定就需要一些这个基本功啊，需要一些训练， 对， 需要一些这个现场的一些锻炼。 那如果想学习朗诵的话，从哪些作品入手比较好？ 我们还说青少年儿童吧。 对，就是青少年儿童。 青少年儿童，我的建议呢，一般是这样，就是首先一个，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正能量的啊，好的作品，这个表达这些，比较怎么说呢？小孩子嘛，毕竟他的这个，我觉得他的这个心理成长也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不太建议去直接体会那些，表现死亡啊，或者是特别残酷的一些场景。或者特别悲的东西，这个对孩子的心理成长会造成一些不太好的影响啊，我是这样认为。 是， 所以第一个要求就是正能量啊，这个第二个呢是你要理解，要完全的理解，别深入的理解这些作品里边的蕴含的感情，像我们说的字里行间的东西，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要说平时练习无所谓啊，如果我要说参加个比赛呀，或者说一个这个表演呀，那肯定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啊，特别是要符合自己的这个性别呀，自己的语言的声音的状态呀，这样一些作品，基本上就这么三个要注意的地方吧。 哎，甚至是自己喜欢的，对吧？ 对， 主要是从我出发，咱们说练习嘛。 对对对，没错，你说这特别好，就是你要自己喜欢，你直接可以跟作品的内容能产生共鸣，这点非常重要。 对对对，就我们千万不要说上来就是容易好高骛远呐、拔苗助长啊，这个想法都不能有，就是从最能够吸引小朋友的那一篇作品，比方说我觉得好多小孩都特别喜欢一年级那作文哈，就是小小的船。 对对对， 很简单，而韵律感很强，其实又很美。确实我们现在看起来的话，它的这个难度系数没有那么高，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进这个门儿。 对，就是这样，让他能表达自己的心里话，能说自己身边的生活，其实有好多这样的这个青少年儿童的作品还是挺好的。 对，所以一定要因为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都是家长哈，让他们自己去挑，他们一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这时候我们不干预，让他能够对语言、对文字产生兴趣的那个作品就是好的，对吧？ 对对对， 这其实呢是我们在选作品的时候，经常有可能对于家长来说可能会碰到的一些误区。因为我做这个少儿节目嘛，也有一些听众发来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公号的后面哈，经常会问到这些，比如说学校举办一个什么比赛啦，或者参加那曹参杯比赛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杯赛的比赛的时候啊，都选作品很难，就问能不能给建议一下什么的选的呢。他们当然家长也怕我们如果问就是我们该选啥，就是选题太大了我们可能不回，所以他们会给出一些这个选项，比如说于老师您觉得这个 ABC 选哪个好，我一看我、天，都是好大的作品，我一问年龄多大，可能二年级 一年级 啊，对，就他可能掌握不了，你觉得他难度系数高但他完成度低也是不行的。 对，这就跟那体操比赛里似的， 对， 你别就挑那高难度， 你完不成，不是， 对，完成分低也不行啊。 哎，对了，是这个意思。这个比赛和那个体操比赛是可以类比的，这是一个误区。另外在，在朗诵学习过程当中，还有哪些常见的误区？ 还有再比如说，我觉得就是其实跟刚才那个选作品也有关系，就是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已经可以了。甚至有的还没学呢，刚入门就觉得哎我可以试着用这样的状态了，那么就去，这样往往就会比如说他模仿啊，模仿这个模仿呢其实一定有这个过程，但是在模仿的过程里面，他比如我在平时学习的时候来模仿，但是我要去理解哎这个演员或者这个名家他为什么这么朗诵，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你要理解他为什么，而不是光学他那个状态， 就是那样子，对， 哎，别光学表面的那个样子，啊，这个也是挺恐怖的，就是你有的孩子或者甚至包括成年人，学了好长时间朗诵了，你就发现他好像在自己的那个朗诵作品外边有层壳， 啊， 你进不去， 他始终是带着一个架势在给你朗诵， 嗯， 他不能深入到这个作品里边去。 对， 这个我觉得是比较 常见的问题 的一点。对，也是常见的问题， 也就是说他驾驭不了这篇文章。 对， 嗯， 就往往就造成什么呢，你朗诵无论是诗还是散文，甚至讲个故事， 嗯， 千篇一律， 都是一样， 都一样， 嗯， 一个你也分不出他的这个文体来， 嗯， 另外呢，好多情感他深入不进去， 嗯， 不是发自内心的表达， 嗯， 只是一个外面的样子， 嗯， 这个就比较可怕了。如果是咱们这个儿童少年，如果学成这样， 嗯， 那么你将来再继续往下学就难了， 嗯嗯。明白，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他想表示一个自己的激动的情感呢，或者喜悦的心情啊，他都是不够的。 对，不够。他就我们说你无论是朗读还是朗诵， 嗯， 你一定要深入作品，要舍得自己，不能永远站在作品外边来朗诵。 对， 不能只朗诵那个壳那个样子， 嗯， 而你要深入进去，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情感。 最简单的，我们都刚才曹老师也讲了，就是我们选这个稿子啊，不能够比较悲呀，或者说是负能量太多的呀，就是死亡啊， 对对对， 这种战争啊，我们少提哈。真善美，包括就是说让他一些寓言故事里边的笑，有好多孩子笑不出来，是吧？ 对对对，是有这样的， 哈哈哈，嘿嘿嘿，嘻嘻，这样对吧？ 没错，他就是怎么说呢？这其实也是一个急于求成的一个概念， 嗯， 就我们老师。或者是我们家长在教孩子的时候，只是你看是这样的，甚至教着教着就急了，你怎么还不会？你跟我学吧，你看我怎么乐的，是吧？那这就变成这样了。其实还是什么呢？要去激发孩子啊内心的想法，去触动他的那个感觉， 嗯， 啊，去触动他的感觉。刚开始的时候，哎呀，你这个笑出来怎么这么难看呀？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他是发自内心的，是自然的东西，让他慢慢练，总会找到那个感觉的， 嗯， 啊，他会发自内心的笑出来的时候， 嗯， 那是真的就啊，我觉得是接触到朗诵的这个真谛了。 对对，就真情实感。 对， 包括你看啊，我们说写作文的时候，老师经常要求同学们要写出真情实感来，但这四个字写着容易说着容易，做到可是太难了。 非常难，确实非常难。 他需要对周围的一切有一个识别能力，包括对情绪、对感情有这个认识判断的能力，然后他才能把那个样子尽量的还原出来。 对， 所以我们 说，还是需要一定的基本功训练。这个基本功不光是我们说的口齿伶俐， 嗯 啊，这个作品理解，还有一些这个表演上面的东西也是需要学的， 嗯 啊，否则永远是一个这个 样子。 样子，只是样子， 是。那现在你看，我们的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同学们有更多的时间，可能是和家长一块度过的，因为不用去上那么多课外班了哈，他也可以多发展素质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可能家长说，哎，那既然朗诵有这么好的作用，我们怎么能够在家庭当中让小朋友喜欢上朗诵，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人也可以帮着小朋友学会朗诵的，您有什么建议吗？ 我觉得这个如果是刚开始，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听，比如听一些好的作品，好的这种表演者表演的朗诵， 嗯， 但是还是那样，别学样子， 嗯， 你去体会他表达出来的那个情感， 嗯 啊，体会他表达出来的情感。如果同一个作品我可以听几个啊，这是这位老师朗诵的， 嗯 啊，这是一个朗诵的挺好的一个小朋友朗诵的， 哎， 你看他有什么不一样， 嗯， 他同样表达一个喜悦，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哎，他是这样的， 嗯， 然后问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是你想表达这个高兴啊，这个喜悦，你想怎么说，哎，让他来试试，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嗯 啊，首先是多听啊，听这个好的作品啊，一定要选这个啊比较好的， 嗯 啊，我看现在网上可能也是好多传上来，我看也是鱼龙混杂， 哎，那是 有些是好的，那么有些呢不是特别成熟的作品也都传上来了， 对， 这就需要我们家长有一定的这个鉴别能力， 嗯 啊，鉴别能力， 对， 那这块我觉得多听听这些 有关朗诵的这些这个讲座呀、课呀等等这些啊，先提高一下鉴赏能力。 嗯 啊，家长多听，然后孩子多听， 对 啊 就可以了。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看孩子喜欢什么， 嗯， 从他最喜欢的作品入手。 那故事啊， 啊，故事讲故事， 对， 或者自己喜欢的小诗，像你刚才提的， 哎 啊，这个，我们好多语文课文其实都是朗诵的好的这个非常好的作品。 对对对。从课文当中找，这个是最好的抓手，既预习了或者复习了，同时呢也让他对这个有声语言的美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即便是咱们预习的时候，没准还有可能他在课堂上有一个好的表现，起来来朗读课文呢。 对对对，一旦这个朗读和这个朗诵得到了语文老师的肯定，那肯定 对有很多机会。 对对对，我们叫学科自信，是吧？ 哎， 我就会觉得，哎，我这语文很厉害， 这很关键。再有一个呢，如果家里边有一些爸爸或者妈妈有这个技术能力的哈，可以给他们把这个朗诵内容录下来，甚至呢垫上一些音乐在下面放着。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其实很容易嘛，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电脑的认识了解，包括对于手机这种剪辑软件，现在都有很熟练了。小朋友拍个作品，对，但是难就是选材上，我们怎么能给小朋友找到一个适合他那篇作品和适合他自己的那个配乐？ 配乐哈， 嗯， 我觉得配乐呀是这样，其实它两个作用，首先一个作用呢就是调动这个朗诵者的情绪， 嗯， 这样你就要符合你这个作品的基调。那比如说你是一个很轻快的一个作品，那你选的呢就会选相应的选一个比较轻快的呀，节奏稍微欢快一点的这样的音乐，调动他的情绪。另外一个呢就是给观众啊给听众们听的时候不是过于的枯燥啊，就是一个单的人声啊，后边有一点小小的配乐也调动观众的这个情绪， 对 啊，这么两个作用 就行。 但是注意一个什么呢？ 嗯、 就是你作为一个这个朗诵者，一定不要受这个背景音乐的影响。 对， 就 不能抢戏， 不能抢戏，调动起来了就好。 哎、 因为我们在这个好多表演啊，或者我们这个比赛的时候，就能看到有小孩，他甚至在等音乐。 嗯嗯，他找节奏呢。 我原来练的时候应该到这儿，结果呢，今天稍微快了点，我停下来，我等着他。这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就断了， 对 啊，这就不行。所以呢这个音乐配乐一定要服从你的作品，你不要跟他没关系， 嗯， 你就调动起你来的情绪，然后你就投入到你的自己的这个朗诵里边去，就不用管它了。 对，这个很重要。我们用了一集的时间哈，让曹老师给我们分享分享现在这个朗诵这门艺术发展的状况，包括一些学习当中的一些误区啊，应该学习的方法。那么下集的时候呢，我们重点聊一聊马上要开启的曹灿杯啊，这个应该是全国朗诵大赛这样一个级别的比赛，应该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知道哈，到底应该怎么报名啊，包括曹灿杯的一些建议的篇目有哪些哈，我们下集的时候再次邀请曹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曹老师接受采访，谢谢您。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你。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